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好啦，嗱，剩低少少时间就问阿基督啦。有一套片咧，我哋都期待嘅，而家上紧啦，就系呢个谢西加谢思婷啊。佢咧就 Exa， Ava 系咪 ？Ava 头号杀机啊， 得唔得？ 梗系得啦，掂啊！呢个礼拜我拣呢部噶，系啦，因为佢最主要咧就其实咧最近咧都有好几部杀机嘅电影出嚟啦，系最劲原子杀机啊，好多人最中意嗰个啦，即系东柏林西柏林即系嗰部啊，系啦，咁咧另外阿 Anna 咁嗰啲都系啦吓，就啲好多呢啲杀机电影。 Anna 上咗未？ 上咗六百三个，好似上年上添嘅，咁啊呢部其实都系有嗰种味道嘅戏，咁但最重要系女主角啦，你头先讲啦， 谢西加谢思婷， 同埋佢本身咧呢、這个佢自己，我谂佢好寄望好大，咁佢亦都有参与监制啊咩嗰啲嘢嘅，咁、其实呢部戏咧你会睇到咧佢有样嘢咧，可能宣传。嘅嗰啲兄弟姐妹都唔係好知，咁啊佢裡面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咧綠葉啊，就配呢個女主角嘅。 哦 ，John Malkovich 係久違了的 John Malkovich，Colin Farrell 啦， 係 呢啲全部都係 未夠綠喎， 經典演員。 你講起上嚟未夠綠喎， 嚇、 佢最綠嘅就做佢阿媽、佢老母嗰個啊、，Jenny Davis 啊。系啦、啊，即系、我谂可能如果有睇 Tim Burton 佢嘅第一部电影嘅嗰套咩啊《蛙鬼家族》咧，那个女主角啊，而家咧就做佢嘅妈咪，咁、做一样嘢，连字幕啊咩啊宣传完全都冇提，但你入到去睇嗰时候咧，发觉当佢出场系咪陈冲嚟噶？一睇系陈冲嚟噶，同埋陈冲系。做嗰個角色，我哋以前未見過呢個形象，就做得好好啊！佢做一個都係嗰啲叫做係大家姐，響即係波士頓嗰度咧，嗰啲賭場裡面做大家姐嘅嗰啲形象嚟啊！咁樣包括埋嗰、那個哥連法魯啦嚇，咁、樣咁啊做嗰、那個即係、就是、大奸嗰個嘢，成套戲咧嗰、那個陣咧就好大嘅，而且個故事咧，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女人版嘅《叛逆追擊》嚟嘅。咁啊 ，Jason Bourne 啊， 係啊 ，Jason Bourne 嚟嘅。但係咁佢而家用 咗，即係佢又要打嘅， 係佢打嘅嚇。咁啊，即係原子殺機咁樣啦，打到炳炳嘅。 咁佢得唔得咧？ 唔算好得，即係比起原子殺機嗰時，但係咧，唔係佢識得，因為佢識得揾，因為呢條橋。是正啊！佢中意條橋啊！佢依個佢係一個喺開頭嗰時候咧，就一個叫做係當佢去殺人嗰時候咧，佢會有一樣嘢係好多殺手都唔會做嘅咋，係佢就會問翻被殺嗰時候，你知唔知道你衰乜嘢？咁如果嗰個人講嘅嗰啲嘢嗰時候咧，咁佢知佢知唔知咧？但佢唔會俾答案佢，但係佢問呢個知唔知道你衰乜嘢嗰時候咧，到個戲嘅發即係、個發展嗰時候咧，你睇到原來咧。个古仔系讲，你知唔知呢条女衰乜嘢嘢啊？即系咁样样嘅。咁啊，成个戏咧，我觉得又系一个叫做系呢啲间谍片，尤其是系杀机嘅类型咧。啊，呢部佢咧就行出条新路，因为呢个女主角佢度身订造嘅原因。咁啊，而且我谂都仲有一个好关键嚟嘅。因为个导演啊。這個導演本身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 producer 嚟嘅，咁佢嗰個佢之前咧即係有一部迪士尼拍嘅《The Help》啊，你記唔記得？就係一個白人嘅女子咧，佢咧就係決定咧做作家嗰時咧就寫翻佢以前細個認識嘅嗰啲黑人嘅故事啊嘛，咁嗰部咧就拍得就相當之厲害嘅，好似都好多提名度攞到編劇獎添嘅。咁佢另外就係上前年嘅有一部咧，就係、是、嗰、那個黑人啊，好似肥媽咁嗰個咧、就做嗰個叫阿媽。嚇、就係講一個咧，即係大學咧，即係成日俾人哋去欺凌嘅一個黑人嘅女人，到佢大個咗嗰時咧，就變咗個肥婆。但係咧就叫鄰家的 好媽媽咁樣咧，咁咧佢點樣搞人哋嗰啲仔女啊？因為咧，佢哋爸爸媽媽咧就係佢啲仇人嚟嘅。嗰部好勁嘅，好過癮嘅戲。咁我覺得呢部戲咧就係條橋真係都好突出啊！咁就而且套戲咧唔係好貴咁嚟拍，咁但係佢又去咗好多地方，好多地方，但係我都睇，亦都應該都係波士頓附近拍嘅啦。咁相當之出色嘅故事嚟嘅。同埋我好中意睇呢啲，即系有啲间谍片味道之余嗰阵时咧，其实佢一路去咧嗰个戏剧系吸引你去追究竟佢呢个女人呢、這个女特工救女杀手究竟发生咩事咧，即系咁样样。 因为我哋嘅香港都有喎， 有黑猫啊嘛， 黑猫啊，系咪梁真啊？ 啊，系黑猫，其实都系呢种系列嘅开头，佢最跟嘅 Nikita 啦，六佛桑嘅 Nikita 啦，堕落花嗰、那个系，其实而家个帽咧都冇甩到呢样嘢。但系如果你讲起香港咧，其实呢部戏咧，若果你哋系香港 fans 嘅啊，我哋啲听众朋友好多都系啊，你有睇过有一部咧就任达华、千叶真一。有份做嘅，而女主角我唔记得系个名系咩，系一个日本人，系日本人投资俾香港拍嘅一个叫港产片。不过咧系日本人投资嘅一部叫《爆裂都市》。如果你有睇嗰度咧，就你知道那个古仔啊，都系抄不条丝嗰个漫画个 Angel Heart 咧。但系佢嗰个中文版咧里面咧，佢搞呢样嘢就佢够揾到啲 point 出嚟，几得意就将杀手集团佢个最高嘅嗰个 head。就用爸爸即系 father figure 嗰个咧，甚至个名字就叫阿爸、阿爹咁个代号咧嚟整出嚟。咁啊整咗出嚟嗰阵咧，我发觉喺呢部戏咧里面咧好重呢，即系嗰部戏嘅嗰啲咁嘅世界啊，就放咗出嚟。咁我谂分分钟咧，因为呢个导演咧，Ted Taylor 咧，佢本身都有出名嘅监制。 搵到啦，搵到啦， 系啊，就系呢部咯，系嗰个系。咁样就，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几高质嘅一个电影嘢，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我哋睇咗之后咧，香港都仲可以拍到呢啲戏嘅，吓，即系黑猫啊，加埋嗰套啊，吓，仍然咧系拍呢种电影系都得嘅，因为香港到而家嚟讲咧，都系一个叫做系特务之城嚟噶嘛， 特务之城啊， 系啊， 系最新嘅消息啊，吓，就呢个亨特拜登啊， 系。 即係香港嘅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咧，就曾經就係、是、即係俾咗即係提供$100,000嘅美金俾佢。 係啊，呢單嘢俾咗大單嘅選前嘅最大嘅。 咁啊，純粹咩啫？幾圖提出嚟嘅啫。佢又講特務之刀，咁我咪講何志 平。唔係特務之刀拍咗好耐㗎啦。Spy Game 啊嘛，阿尼斯國啊，唔係 Tony Scott 都有拍過。 係係。 因为咧里面咧，即系响嗰个战后咧，即系上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期间同埋战后咧，即系一直咧嗰个叫做情报嘅交收运作咧，里面咧好多时咧就香港咧都系其中一个所选择嘅一个亚洲嘅重点区域嚟嘅。 系， 咁所以叫做间谍之都咧，咁我 冇讲错嘅。 错唔错咧就唔系嗰个，即系觉得系啊呢、這个咧其实。不是一个叫做是咩，其实都是叫一种叫做是都市传说神话嚟嘅咁啊。 好啦，咁啊，头先我哋都系尝试去揾呢个爆裂都市嗰个咩啦，嗰个嘅即系女演员啦， 系一个日本嘅女演员嚟嘅，佢其实做得相当之唔错，不过可能声纹唔系太好咁啊。 唔系咁 好啊，呢部戏你有冇睇啊？呢部戏最有纪念性咧，就系启德机场咧，响即搬嗰时候咧，佢系可以申请到，响里面嗰度咧就拍嘅一啲响嗰个叫做控制台嗰度爆炸嘅场面嚟添嘅。 系咪2004年嘅？ 系唔系冇咁厚系嘛？ 冇咁厚啊？ 应该我可能系都唔奇吓，总之97之后嘅嗰啲期间 诶唔得啦吓，咁呢个戏咧就其实。为什么我会花时间去讲，因为最近我看回那个 trailer， 发觉就是相当之劲。 是啊是啊。 咁呢就那个我哋报一报少少那个戏的那个团队啦。 咁就方中信啦、任达华、千叶真一， 系啊， 白田九子， 系、啊哦，可能系呢个女系女主角嘅名。 咁仲有最我哋最中意嘅，即系性格演员高雄， 系啊系啊，诶、啊啊啊、一个好型，其实当时个票房都唔算咁曳，不过咧就排嘅院线唔系好多嘅呢个戏就系、是。 仲有阿祖哥都有啊， 系啊，啊呢套戏咧就将香港啊、澳门啊，即系响个九七之后嘅嗰阵时嗰啲景致咧、嗯，都跑出嚟。咁啊，同埋系呢个导演咧嘅，应该系。成績最好的一部嚟， 梁德森 啊，梁德森啊，佢嗰間 Sammy 公司咧，啊，第時如果我研究香港電影咧，咁佢都係其中嘅一個關鍵嘅，就係成間公司基本上係日本人投資嘅，而嗰日本人投資嘅最大嘅因由咧，就係因為咧香港片佢拍呢一類我哋所謂叫主流片，其實就即係嗰叫中型嘅電影。 咁佢咧，即系我哋讲 B 级片。 吓 B 级片，咁佢咧里面咧，基本上咧，咁啊，日本人系可以投资拍完之后嗰度咧，佢喺日本咧就唔需要喺个大市场嗰度做，但系个录影带嘅 DVD 啊嗰啲系卖得好好嚟嘅，咁系可以对日本里面嚟讲咧，即系因为佢哋嗰个版权啊嗰啲嘢搞得好咧，佢哋已经觉得可以做到生意啦、嗯，可以投资到香港咧嚟拍，譬如好几集嘅冇问题，都系呢间公司咁嚟拍嘅。 冇问题啊？咩嚟嘅？ 冇问题啊，大丈夫啊，即系大丈夫冇问题。第二、第三、第四集啊，所以叫冇问题、啊。 哦，原来 日文咧就叫大丈夫。 咁光我知 道。系啊系啊系啊， 大家睇咗冇问题，我就真系唔知拗头啦。 咁啊，仲有暗禁室培育。香港咧都拍咗几集咧， 几集啦， 都系呢间公司嘅 培育咗好耐，好多好好多年 啦。啊，仲有一部军鸡啊。 哦，又。应该是郑宝瑞吗？ 是啊，郑宝瑞的一个即 是杨乐做 的作品，是 啊， 我都相当不错的那个 梁小龙，是啊，我都觉得失望，郑宝瑞拍那部片真的好好好， 但是 但是后来拍得那么 因为那时那时我想他新锐啊，同埋他热血青年啊， 即 是 Angry, 都是做得很好的 Angry 是啊，李灿森那时有做啊，那么整部戏啊，我觉得是好有 power 嘅，系啊，好有 energy 啊， 系。不过佢就香港一个即系我谂咧，即系都变咗沟咗，大家咧、即系都睇嗰时，但票房唔算咁完美，同头先嗰套《百里都市》都系一样嘅。咁、所以 就反而我觉得呢啲戏大家记得记住咯， 系、因为咧你讲嗰时《头号杀机》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就算外国嘅嗰啲呢啲制作公司嗰啲 producer 咧，佢哋好抡晒全世界嘅，好似呢一类嘅 呢个类型 咁嘅嘅电影嘅，佢、知道呢啲电影咧就可以去到好多嘅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咧，咁佢咧就揾香港呢啲戏咧做一个指标咧、对佢哋有作用啊、因为香港嗰啲戏咧，即系嗰种方式咧，佢既可以去到日本，又去到南韩啊，好多地方都得啊， 甚至你可能东南亚得啫嘛， 系系东南亚已经一定。已有的市場嚟噶嘛，咁、所以你如果有如果中意睇電影嗰時候，你可以找到很多個不同的角度。 因為呢啲戲咧就對於年長的觀眾就未必話一定吸引力好，但係對於年輕人講十幾歲以上啦，即係佢唔需要考慮，譬如個 casting 啊，佢純粹睇個動作場面 同觀感娛樂係 觀感娛樂嚟嘅。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啊，拜拜。 好，拜拜。